不愿从啊来呀！ 请听河南坠子，王二姐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Bye. 还得凑，这个眼前没有我的长二哥。 刘玉玺，

表演者梁润珠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Thank you. 上晚起早， 忽听一声，我来助寿，孙大圣。

来在了江边，抽上了小舟，船起开船，刚要走，江边上又来了大门坡船，门坡卖身长，救他救他身长，舞开了两位大妞妞，大姑娘也不过十八九，二姑娘也不过十五六，秋收的本是黄铜头，在头上青不分，分不清，分清清唐三哥一个西瓜饼，胡德面耳朵聋，小敏子敏的越丑越光溜，江南的官粉拍呀拍，擦呀擦，似有如不的红粉，脸不得点大小乖乖，他都一个红嘴头，美似春山多门清酒，美目盼兮似水流，全打你的鼻梁，樱桃口与你的人牙在口里头，嘴里边含的是苏沙冰糖，一豆口说出真话来真露头，雪白的脖梗儿银锁链，老不用说这位姑娘她里面带的本事都抖，上山的小半心半酒，东风摆摆不透，下大雨不能个漏，抓一把活的溜，这不是胡诌口诌花言咒，这本事我们本国出产大江连愁，切腿挖耳抽，下边的小金莲又摘又手，要瘦三寸怎么也不够，上尺拍叫个准，二寸七八九零三号六大概也不出头，这双鞋一头肥一头瘦，鞋套上是一个小件鼓鼓头，他这拍了拍了拍是六，这双鞋一头薄一头厚，鞋底上当中有道小路沟沟，有水不能流，真乃是当官鸡就在河之洲，要跳出女君子好俏。 深九路金千骑到杭州云南省，赵通福知府本是我的亲娘舅，我爹爹在朝奉过后接引忠良北谋害，我姐妹流落他乡啊，到处有一日多病在关心口，切衣少腰大睡秋，我亲妹藏在药铺秋过腰， 哥哥你心底善良 分文不收，奴家存心担保，不想今日巧相投，我娘子含情脉脉春 心肠柔，春雨纷纷一